大家好 ，My Radio 全方位网台节目制作课程第二期咧就开始招生，咁啊截止日期咧就系呢个月底啊10月31号，咁啊开放日期咧我哋暂定就喺1月6号至到呢个2月11号，就喺呢、這个。普羅政治學院度上課嘅，咁啊第一期咧，我哋即係舉辦呢一個網台班第一期咧，就其實報名就非常之踴躍，咁啊都要經過篩選，咁啊因為咧教育署規定嘅啊，咁我哋個即係學員嘅人數咧就不能夠超過一定嘅限額，因為嗰個消防條例啊，咁我哋就唔會犯法嘅，費事俾啲趁街度舉報。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呢一個網台節目製作課程嘅咧，咁就好快啲報名啦。因為今次同以前有少少唔同，以前咧就因為我哋有一啲即係好明顯嘅即係政治嘅取向，咁啊普羅政治學院又好 ，My Radio 都好啦，係嘛？咁似乎就為某一啲政治立場嘅政治團體咧，就去做宣傳嘅。咁但係即係自從呢個舊年九月選舉之後咧 ，My Radio 又好，普羅政治學院又好咧，就已經從一個教育資訊商業運作啊，咁所以咧就我哋會開放俾其他，就算佢同我哋未必係同樣嘅政治光譜嘅人咧，我哋都會接受佢嚟參加呢啲班嘅，咁所以預計咧，即係報名嘅人都會多，咁所以大家咧最好就如果想讀呢一個班咧，就盡快報名啊！咁你報名嘅時候咧，就只要填妥個報名表格，咁啊電郵嚟我哋呢個普羅政治學院嘅郵址咁就得㗎啦啊！咁其實就唔使俾錢字嘅，我哋仲要面試嘅啊！咁大家睇我哋嗰個通告就寫得好清楚嘅，咁我喺度即係呼籲各位最好就快啲報名啦，係咪？咁總共上12堂，咁每堂2个钟头，逢禮拜六呢一、這個6点至8点，同埋禮拜日晏晝3点至5点啊。咁另外咧仲有實習嘅時間，咁會另行安排嘅。咁希望大家快啲報名，額滿即止。 反常世態，合縱為色。 好，翻嚟第二節啊！頭先講到邊度啊？好慶喜啊！大家，喂，你講多啲，我病 即係講到呢、這個 守護公義基金嗰個籌款嗰啲，我話 Talkies Trip 嗰個 啊，係冇錯冇錯。 咁另外一個想講咧，就係都係關籌錢事嘅，即係錢就最實際啊嘛。咁你見到佢哋點樣做嘢啊？係咪真係要和解咧？即係。DQ 咗嘅議員，大家都知道其實有6个嘅，即係由魏徵、梁仲恆兩個先，然之後就到呢個劉小麗啦、梁國雄啦、羅冠聰同埋 姚重炎 4个。咁咧，守護公義基金同埋一班人籌錢，就最主要籌俾個頭嗰即係後面嗰4个嘅。咁嗰陣時其實大家有討論過，究竟應唔應該即係幫埋由魏徵、梁仲恆籌錢咧？講真，大家都係喺威權統治下面俾人打壓嘅抗爭者嚟嘅。都是一齊無啦啦俾人 DQ， 無啦啦俾人搞嘅，咁你係咪應該都支持佢先？咁但係好妥適出到嚟嗰個結果就係、是、你嗰嚿錢係唔撚會俾呢兩個人噶嘛？你淨係俾劉小麗嗱嗰班你自己人嘅啫嘛？咁但係你到後屘你解釋唔到點解你唔要唔俾前面嗰兩個？前面嗰兩個又係嘅，我唔知點解佢完全係唔會爭取唔出聲嘅。 有冇討論過啊？ 討論咩啊？ 即係俾唔俾佢兩個啊？ 有討論過俾唔俾兩個嘅， 但係個結果咧？ 結果就係唔撚俾佢兩個咯。咁嗰兩個自己都知㗎，我唔知佢咩原因。我真係唔知佢咩原因。嗱，如果你同我講話個原因，就是因為佢兩個係本土派嘅，你哋係泛民主派嘅，你唔支持佢咧，咁呢個就你講嗰啲乜撚嘢，大和解係嘥氣嘅。如果第二 嗱、你講一答，你第一講話大和解咧，大家對於大和解嘅認同咧， 係啦， 即係個理解 是。可能佢唔屌我哋咧，已經叫大和解。 錯，大和解嘅方向嗱，政府咧係會講大和解嘅、 嗯， 但政府大和解方向咧就係同嗰啲咩商界啊，佢哋嗰啲啊保皇黨啊建制派大和解。而保皇黨嗰、那個嗰、那個那個大和解咧，可能都係一樣嘅，咁、啊、但係咧泛民嗰個大和解咧，其實就同政府大和解喎，你唔好搞錯咗，你以為泛民個大和解係同本土派講唔係喎，咁本土派亦都會講大和解，本土派大和解亦都好天真咁咧向住泛民嗰邊喎，但係泛民主派從來冇理過你嘅，即係大家都係一廂情願咧向住比較強勢嘅嗰邊咧向住大和解 咁樣嘅。我同意阿天嘅講法嘅，因為在呢個議事規則攻防戰之前咧，其實泛民主派同埋呢個親中派咧，係嘗試試過話啊，我哋可唔可以喺議會外邊就開個平台，大家傾掂咗 ，com 咗，改唔改議事規則，或者點樣改議事規則好咧咁樣樣？當然後來就唔成功啦。但係佢哋嘅大和解就係可以喺 議會以外解決了事情，就好像中國人在飯台上解決事情一樣，他可以是 out of 個議會外面，或者是 out of 這個公眾視線以外去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揸揸手做個好朋友，即好像楊岳橋可以跟他的同事吃飯一樣，那就叫大和解的嘛。 你知不知道呢，即他們在什麼時候會理你或者跟他和解呢，就有選票的時候，你有沒有看到他跟本土派某一兩個人是特別呢，是關他好一點呢？ 哪兩個？ 某一兩個，梁天琦、 啊、 因為梁天琦他真的有票，有支持者嘛，就即刻他過去咯。但是其他人呢，譬如我這些坐你都傻啊，是不是？你會看到梁天琦和長毛經常坐下喝酒的，是不是？但是我們這些不會的嘛，就是因為我們是沒有影響力，沒有選票，沒有需要跟他和解，是不是？但是你有選票，我跟他和解，是不是？過來我這邊，既然你沒得選，那就過一些票過來咯，是不是？就是這樣的， 你叫他參加初選咯。 是啦，咁即系傻咁咪走去参选初选咯，咁初选根本就系个结果未选已经知道 了。 啊， 咁佢哋呢个其实都好明显噶，你譬如话之前讲到13+3嗰个集会咁样样咧，亦都系请咗呢个本文前上去讲嘢噶，即系梁天琦讲嘢，然之后就好感动啦，然之后大家就 share。 好捻过瘾噶，嗰日咧尤慧晶又有份讲话，钱有冇捻得俾佢？ 咁佢咁咁，然之後你會發現就係話，唔止係有一班 梁天琦冇攞錢啊， 冇啦，梗 係都冇啊， 即係冇攞錢唔緊要啊，但係佢哋會展示關懷啊嘛，咁私底下啲嘢就唔講啦，但喺表面上面嘅功夫，起碼就係有一班人即係一班可能左交又好啊，泛民又好去關心佢，咁然之後同時係嘗試去拉攏佢噶嘛， 你知唔知啊？ 即係話依啲係就係呢、這個就係、是。当在集会入面讲话，无论你今晚出席的是这个泛民又好，本土派又好，我们今晚都是民主派， 都要捐钱的。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 interpret as 他们是会将一些他们可以认受的本土派纳入为泛民主派的阵营， 即是有得利用的。即是呢，杨岳橋呢在未选立法会之前呢，他想着选，即是当然知道了，那之前有区议会选举嘛，他直接可以帮你嗰啲區議員咧，即係參選嘅區議員咧，可以開直飯嘅，係會做啲咁嘅嘢喎。咁但係咧，當大家都選到嘅時候咧，啲區議員揾佢咧，佢係唔聽電話，你知唔知啊？即係要揾佢咧，點樣話？打佢嘅辦事處，揾佢個助理嚇，安排嘅時間咧，就或者可以揾到佢啦，咁嘅樣嘅啊。 幾撚現實？ 即係當你有選票，即係有需要嘅時候，你用得到嘅時候。喂，咁啊，大家 friend 啦，係咪先？ 所以佢對你係一種，即係對本土派係可知利用嘅，佢會嘗試拉攏咯。不能利用嘅時候，佢咪會試去排擠咯，甚至係抹黑你咯。 所以我自己嘅睇法係，本土派你話完全同泛民主派唔合作就一定冇可能嘅。講真咧，嚟緊呢個日子一定有合作嘅。但係嗰個合作就係大家要好小心，即係唔好變咗做泛民主派嘅 condom， 俾人用撚完就掉。 係啊， 即係隨時有一個可能咧，依家已經開始係咁。我覺得。我自己睇法係，泛民主派無論喺唔同方面聲稱話同本土派合作或者大和解，其實係不斷想吸納緊我哋嘅嘢過去。 所以你本土派你一定要係企得夠硬嘅，即係我哋當初即係行咗出嚟話本土派就係好多嘢唔認同呢個泛民主派，或者我哋有自己一套嘅睇法。你要企得夠硬，即係你唔能夠遇到好多嘅困難嘅時候，遇到好打壓咧，你就覺得唉真係熬底啦，都係要揾人依靠一下啦。你要有一個自己擔大旗的嗰種講心態，你明白講咩啊？你要自立門户啊嘛，你不能夠走出嚟，即係好似離家出走咁樣咯，即係靚仔，哎呀，都係唔好啦，我掛住屋企想翻屋企打機啊，咁樣就走翻去咯，咁樣，咁又俾人食翻轉頭咯。 即係對於本土派嚟講咧，我相信有唔少其中入邊比較 hardcore 嘅人士，其實都受盡咁歷年嚟民主運動，即係行咗30多年嘅民主運動，由80年代開始行嘅民主運動。咁多年嚟，民主派做咗咁多令人哋傷心嘅事情，咁多令人失望嘅事情，甚至出賣選民嘅事情之後，你已經好失望啦，所以就慢慢向住激進嘅方向行啫嘛，即係有啲進步民主派啦，甚至係有啲激進民主派啦。到你去到本土派嘅時候，其實你係已經係去咗另一個光譜啦嘛，即係其實你係一個離教者嘅身份嚟嘅。 同埋其實點解本土派咧？理論同埋理念咧，固之然係嘅，但我覺得其中一個。可能是最大的因素就是因為他們本土派的人是真的很憎泛民，你很憎泛民的處事方式，你在這個14年的佔領運動就可以看得出來、啊、你有些想說好像 其實講到今時今日為什麼這麼少人在飯煲底那裡撐呢，而且還要是一些、很中老年人為主，極少學生極少年輕人呢， 在當個台下低很多人就係問：哎呀，仲爭啲後生仔未嚟啫？咁點解啲後生仔未嚟咧？咁就話説咧，其實學界係有傾過呢啲事情嘅，咁就亦都有啲人咧就cancel， 即係問過我咁樣啦。咁問我意見，我就話其實你我的答案好似係咩嘢咧？係為做而做，不如不做。點解咧？就係、是、話。你其實無論你是講即係佢哋排擠本土都好啦，呢、這個其實唔好關事嘅，因為佢哋俾嘅理由從來都係社會好無力啦，即係咁多年搞社運都係失望、失敗嘅、失望嘅，好無力啦。今次個議事規則對於市民嚟講可能好深啦，準備時間又好短啦，我禮拜即係禮拜日先 call 人，咁禮拜一就出嚟啦咁樣樣。咁可能傳訊入面做得唔夠好啦，咁組織方面又冇咁好啦，即係好多好多理由藉口，但係次次都係咁樣噶啦，你次次搞社運都係咁樣失敗噶啦，點解你從中冇吸取過教訓嘅呢？而且其實你哋已經講咗就係話，喂，我哋研究議事規則好多助議員助理都研究咗好多噶咯，研究咗好耐噶咯，甚至可以出本書噶咯，佢哋咁講。咁點解你做咗咁多嘢，點解係冇拎到出嚟社會度討論嘅呢？點解連懶人包都冇做咗出嚟嘅呢？點解連宣傳都冇嘅呢？點解寧願係同建制派連同真宗派去傾去 com， 你都唔向市民度去宣傳去擺街站去講理念，而係掛住你個補選，又或者掛住你下一屆選舉咁老遠嘅結果呢？ 其實呢個係民主黨佢哋其中一個，即是泛民主派一个纲领嚟，我睇法佢就要令到政治呢样嘢去到一个好 高层次啊， 好高层次嘅嘢， 即系精英嗰种啊，布尔什维克啦，即系我哋呢啲革命嘅精英，嗰啲民主嘅精英，得我哋先识嘅啫， 你哋唔捻识嘅。咁所以你哋点咧？最好就嗌呢啲咁难嘅，你哋唔好搞啦。咁所以点解香港人咁多年嚟都觉得政治好 Q 难，好 Q 深，我唔识嘅，唔好理佢啦。佢就系好需要呢一种心态。咁所以点解你话喂佢有好多懒人包咩都唔做，佢梗系唔做啦。當個個都識嗰條諗嘢嘅時候，佢仲點會投票俾你班傻佬啊？ 同埋另外係有係關兩個範疇嘅事情嘅。你講到呢個所謂嘅精英化同埋少數化咧，一就喺選舉政治上邊啦。其實無論你係外邊即係飯煲底幾少人都好咧，佢哋嘅選票影響唔算好大，佢哋仍然係起碼基本盤。即係多少可能加減一兩席咁樣啦，都仍然係可以選到入去個立法會入邊嘅，所以對佢哋嘅政治利益係冇乜大影響。而喺社運上面，從來佢都唔關注啦，甚至你越少人知道，越少人搞越好添。咁可以俾啲泛民主派自己搞又好啊，啲左膠自己搞都好，我壟斷曬個社運，越少人去關注就越好啦，我就可以玩曬成個咩嘢啦。就好似學聯以前咁樣樣啫嘛，即係你越少人去關注呢個學生事務，咁就嚇、等啲左膠自己 join 曬學生會，咁我就主導曬成個學界，咁啊最好啦。咁呢個就係兩個精英嘅方向咧，係越少人關注呢啲事情咧，就可以越俾佢哋上下其手。而另一樣嘢就係話，同佔領有關係嘅東西就係、是、佔領嘅時候，其實已經係即係香港社運最強盛嘅時期啦。因為佔領由九二八開始咧，呢、這個出嚟彈一開咧，然之後。大台散咗嘅時候咧，已經開始係自主佔領噶啦，已經係冇組織，而係由群眾自發嘅運動。 係嗰陣時，當其時有好多人去尋求話，用咩通訊工具，好似用咩 fire， 即係大家都係諗好多方法自己係去組織嘅。即係當其時，大家係冇諗過求咩政黨啊，因為當其時我一個數學，我係冇諗過話要靠咩政黨。總之我係一個香港人嘅身份出嚟，我係為咗我要守護嘅嘢，我追求嘢，我行出嚟嘅啫。我唔係為咗你政黨，我都唔需要聽你點，係嘛？我就覺得我咁樣就係啱嘅啫。咁大家係咁啦。 嗰陣時我寧願聽學生會講，我都唔想聽政黨講 㗎。冇係一個冇領袖，但係佢哋有一個好強烈嘅信念，而且相當之有希望嘅狀況之下。就算你譬如話旺角俾人哋掃咗場之後，佢10月15日都係光復翻旺角嘅，可以係咁樣做嘅時候，點解今時今日會淪落到咁樣 嘅地步？嗰、那個係自發 嘅 喎，嗰、那個 係自發嘅，冇人帶領噶。點解會恢復到咁樣嘅地步呢？ 我點解啊？ 就係、是、因為第一就係話佢唔係由一啲組織嘅壟斷，即係呢個係一個群眾運動，而唔係一個團體運動。團體運動就係由一啲政黨啊、一啲政治領袖去發起動員。帶領而去領導主導整個運動就是這個團體運動嘛。你如果是一個群眾運動的話就是由 人民去自發的，沒有一個很明顯的組織或者領袖，但是就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和意向，同埋很有passion 去做一件同一件事情， 即是个民气啦，或者系 系靠一个民气去推动嘅一件事情，你可以话系民粹都好啦。咁当然啦，你今时今日要恢复翻呢个状态就相当之难嘅，亦都系第二样嘢就系话你当其时已经系谷尽晒所有嘅人啦，愿意去出嚟去参与社运嘅人啦，但系点解唔能够去改变呢、這个？政治的現實就是因為 倒曬落去選舉嗰度嘅， 就是因為對於呢個民主派嚟講，佢哋認為嘅政治能量就是選票，而不是社運。所以佢哋當見到咁多人出嚟嘅時候，佢第一時間諗嘅就係話散落社區咯， 哇正喎、啊， 散落社區咯， 啊啊、 我轉做選票咯，咁我咪贏多啲議席咯，咁所以先有雷動計劃啫嘛。但係個問題就係話群眾唔係咁諗啊。即系村民就唔系咁谂啊！当你谂下就系话，你学联代表去谈判失败，政客去谈判而都失败，甚至系冇心去谈判，系登场件事，登到 根本冇做过嘢， 登到大家都精疲力竭嘅时候，咁最后俾警察扫场，仲要俾人哋拉，俾人哋锁。 咁系其实就系嗰阵时系成班群众下面嗰阵咧，大家好想咗，好想做嘢。咁然后咧，上面嗰次人咧就唔得，系我哋话事，一定系我哋代表。就先你讲嗰种精英，话我哋即系学联话， 你唔识噶，你 话我哋先系精英啊嘛？你哋识咩啊？你唔识民主理论噶、 啊， 你唔识乜嘢普选噶、啊，你只识嗌口号噶啫嘛。 佢哋好习惯有种咁嘅心态。 你哋唔识讲嘢噶，系嘛、啊？你哋唔能够 你哋咁 样类 似香港噶， 即只能够我哋先做到主持，我哋先做到大台嘅。咁我哋同你代表你去谈判、啊、不过好可惜，今日又系最黑暗嘅一日。 系 咁、啊、大家就 又系天气报告啦。 咁哇，咁大 又天气报告， 咁大家好灰噶嘛，大佬。 咁所以你就系话，当佢哋喺社运上边系成个先锋党咁嘅状态咧，即係話佢哋先可以主導社運啦，佢哋先可以帶領政治嘅方向嘅時候咧，而實際上嘅社運，佢哋冇將個能量去帶入去議會入邊，去衝擊個議會，去改變個政治現實。好簡單就係話，你如果喺呢個佔領嘅時候，你嗰啲議員打開道門，外邊佔領嘅金鐘嘅佔領嘅群眾一湧而入去立法會入邊， 會太陽花咁？ 你會有啲咩嘅樣咪太陽花咁樣？ 太陽花 其實嘗試過啲咁嘅事情發生㗎，即係嗰時誒 狗賊㗎嘛， 即係嗰時 試過衝過一次嘅。 嗰時 有東北定乜？ 唔係新界東北係有一次，另外就有一次就係話誤傳網絡廿三條通過一次咧，亦都係 唔係其實嗰次咧，好老實講係有呢個消息存在，但係咧呢個唔係重點嚟嘅。呢、這個唔係重點，啲人本來就已經係諗住入去嘅啦，只係有人喺度講話，好似咁啱又係有啲咁嘅嘢喎。 唔係，我嘅意思就係話，如果呢班民主派係有心想將呢個外間議會外邊嘅力量帶入去改變議會入邊嘅政治現實嘅話，佢係應該主動地係同呢個力量去連結，即係將佢去打開道門，你衝入議會。 嗱嗰陣時係有啲狗賊咧。就通知啲差佬就喂有人諗住衝啊，就係咁樣鎖曬啲門，有啲差佬布曬喺度。 張超雄直情喺玻璃度保護住個玻璃啊嘛！ 佢話打 我 多你十一日， 冧住佢啊嘛！ 香港嘅公義都不如立法會嘅一塊玻璃啊嘛！ 哇，好暴力咯，打爛塊玻璃。 然之後呢啲咁嘅人仲可以選到入去做立法會議員啊嘛！ 哇，但係咧，你即係點樣欺壓啲人民啊？點樣？扼殺我哋人權咧， 咁你點樣喺威權之下維護嗰啲受壓迫嘅人民啊？你喺度維護緊威權嗰塊玻璃喎，即係你係同人啲門口狗啊，同人啲保安有啲咩分別啊？咁我使乜咁貴俾你錢去請佢做立法會議員，做保安都得啦。 咁啊，即係大家其實都 講到口都臭 嘅啫。即係都係倒咗個選舉度啦。其實我自己觀察就係，無論邊個派系都好咧。那個民氣點解會損失得咁多呢，都是因為經歷了立法會大家將所有精力最後一啖氣谷曬落去選舉嗰度。咁當然有啲人俾人 DQ 啦，即係我呢啲啦，冇得選啦。有啲就 選咗 DQ 你啦， 係啊，選咗 DQ 你啦， 一選咗佢又唔做嘢啦， 係啊，即係呢啲啦， 就喺個選舉政治入面消耗咗所有嘅政治能量。 係啦，咁就主要我覺得最傷其實真係個選舉嗰度嚟嘅。咁需要時間回氣啦，係咪啫？咁。都唔出奇，即系你而家見到話冇人出去咧，其實大家都明白嘅， 即大家都知咩事啊，唔使。 所以結果學界咪就係共識咗，唔去 join 佢哋咯，就只係有啲零星嘅人走去 你自己想去就去啦。 插場啊，或者係想去講下嘢，但係就唔會集體組織佢咯，因為佢哋諗住有傾過就話，我可唔可以另外組織咁樣，即係成班人又去搞另一啲嘅活動咧，或者做另一啲嘅事情咧，就同呢個泛民主派語別不同咧，我就勸佢哋唔好啦。 唔係，其實係邊一個搞點樣搞都搞唔到噶嘛，都唔會人出嚟。 冇得搞啦！你睇佢哭喪。 呢個係大環境嚟㗎，真 係。大環境即係真係你見到成個本土派或者講香港政治環境，大家都係出現咗唔想理政治嗰個心態，即係個無力感係好重嘅。 又或者係 攰咯，我自己覺得。 或者唔係理政治，而係嘗試要知道是要真真正正心間細咗 ，which is 譬如話你真係譬如話喺學校入邊啦，去影響或者係暗揀地去自己做嘢，去累積力量，而唔再係靠一啲好表面嘅選舉啊、社運啊嗰啲咁嘅。 最貼身一樣嘢就係即係我自己仲讀緊書啊，你以前身邊可能好多同學真係同你一齊瞓街嘅一四年嘅時候，但係到依家呢一刻佢就係完全唔理個議會發生咩事、香港發生咩事，乜嘢都唔理。佢最主要變翻即係港豬嘅啫。總之就係揾錢讀揾份好工移民。我不理其他嗰啲嘢之後會點噶啦，咁甚至乎你講翻可能某啲組織啦，譬如香港，即係我唔知阿天佢哋嗰邊點啊，但好多組織其實見到你開街站叫義工都叫唔出嘅，即係大家係有咁嘅感覺喺度，甚至乎係，我做咁多嘢之後都 DQ 噶啦，我選咗佢又 DQ 噶啦，個議會我出唔出嚟集會都係過噶啦，嗰條條例乜嘢都係過，其實呢個係我覺得係共產黨或者中央政府好想喺香港出現嘅嗰個情況，就好似純壽司嘅理論。即係你越惡，我就越打得你勁。打到你開始頭耷耷嘅時候，就所有嘢放棄曬，乜嘢都唔要俾咗佢咯。就係而家香港嗰個情況，真係你見到就係、是、無論係本土派或泛民主派，其實嗰個人數都少咗好多，冇曬聲嘅。好似《蘋果日報》已經叫做最多講政治嘅一份報紙啦，即係叫最貼近立場嘅，佢都冇乜點提嗰日嗰個遊行嘅。講真，佢可能講埋曬嗰啲呢排啲講嗰啲狗屎垃圾，唔知咩。我都冇睇佢嗰啲嘢，總之佢就好少講政治嘅，甚至乎可能嚟緊啱啱過去兩個禮拜嗰個聲援政治反遊行，《蘋果日報》其實都冇乜報導嘅。咁你可以見到成個社會就係冇人去理咯，大家都唔想睇啦，攰啦，真係係時候收皮啦，就出現咗個咁嘅情況。咁而呢個情況係好危險嘅，唯有辦法就係繼續即係叫做盡量盡自己能力做咯，心間細作係可能短時間內未必見到個效果，即係而家。唯有可能你話阿 Q 精神都要咁樣講嘅，就係你 keep 住做，未有回響啫，但係遲啲可能會有嘅，先至可能繼續做落去咯。 咁頭先阿齋主講一句都啱嘅，即係大家已經厭倦咗過往嗰種模式啊，即係覺得即係選舉啊，或者係即係差唔多立法會選舉啦，咁講立法會選舉啦，去集會啊嗰啲嘢冇乜用，可能真係要做啲實質少少嘅嘢，即係譬如搞下啲組織啊，自己建立下一啲網絡啊，一啲。唔知啊，地下動員啊，咩都即係唔係講到好神秘好地下嗰種嘢，即係實實際際去建立一啲多啲嘅關係，大家去 社區網絡咁樣， 係即係啲實際嘅嘢，大家係應該係轉咗呢個方向，大家都明白有個默契喺度嘅，其實 都會質疑選舉仲係咪有用咧？ 所以就係講未來嗰個補選，本土派啲人問本土派參唔參選好啊 ，and endorse 邊個好啊？我已經話唔好理補選啦，本土派，我好早已經喺呢個節目度講 啦。曬啦，好啦，咁我哋今日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各位再見。